讯项。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1日夏至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夏至，所以呢，嘉宾野谦给大家带来一首稍微热烈一点的，配合这个日子口的歌啊，来自 Paul Jam 珍珠酱乐队 Paul Jam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虚度一生》。Life wasted， 那是不行的。 对，不可以虚度一生啊！夏至都来了， 夏至呢是北半球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啊，和冬至呢正好相反。 对， 所以今天晚上呢夜是非常短的，而且夜还相当的热闹。为什么呢？世界杯如火如荼啊！今天晚上还是有3场比赛， 也就是说，有可能大家真的有熬夜看球的朋友呢，在你看完了凌晨2点钟那场比赛，过不了一小时，你就会发现，咦，天边已经又亮起鱼肚白了。 其他场比赛可能我们啊、都会就是考量一下，就是明天要上班啊，很多事情。但是对于很多阿根廷的忠实球迷来说，今天晚上这一场他们是绝对会看的、啊、 因为太关键了， 太关键了， 对于这个队来说， 对，因为对于第一场打平的他们来说呢，这一场是一定要获来一场胜利的。 对于每一场其实都要争胜的这个世界杯赛场上的球队来说，打平或者是没拿分的这球队，在这一轮的已经进入第3回合的时候是相当关键。相当关键了，已经是。 对，而且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克罗地亚哈，尽管有梅西的阿根廷被很多人寄予特别高的期望，但是呢足球毕竟是个整体的配合哈，我们从第一场也看到了阿根廷的一些问题。当然我觉得对冰岛这场比赛呢，对于阿根廷来说，他们可能也是在做准备方面没有想到哈， 你看像 这个防守如此之坚固哈。 对，你看像澳大利亚他们应该是做足了准备，打出了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也就到现在也就拿了1分，对吧，他也没能怎么样嘛， 对，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艰苦。 刚结束的澳大利亚对丹麦的比赛当中哈，两支队伍呢经过了一场鏖战之后，双方呢是各拿到1分啊， 做足了功课的他们、因为他们的教练你大家也都知道是前荷兰队的那个主教练嘛，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经验 荷兰的打法、 经验老道的，就已经是运用自己手上的这个牌已经打出最漂亮的一手牌了，也就是这样了。 好的好的，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哈，这里是一档音乐节目，但是呢这也是男左女右陪伴各位的第3个世界杯了， 是第11个年头。 对，所以我们呢也会在这个晚上哈，和很多球迷朋友呢也一边听音乐一边感受世界杯的热度。同时夏左若朋友也提醒各位，今天夏至大家都吃面了吗？ 吃面食了吗？ 对，我们老说什么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对、所以吃完了面啊，这个夏至才过得圆满。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呢，其实也真的很像是我们这档节目哈，想对听友们所说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啊。 是， 就是在这样的夜里啊， 有个爱你的人，哎，有个爱我们节目的人也不容易， 特别不容易。 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 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善良的心。 相伴这么多年了，就连直播帖看我们这张脸都看了快七年了，大家还能够有这样的热情哈，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互动，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啊！我是今天晚上啊说这番话，很真诚想表达我的感受的女友韩丽。 她真诚度来自什么呢？来自今天她又敢跟我合照了。 对对对，我洗头了。 她的这种真诚， 我还涂睫毛膏了。 是她这种真诚直接溢于言表嘛。 因为一周了嘛哈，你再不露一次脸，别人以为你整容了，以为你做鼻子了啊。 这是现在的这种惯用思维吗？就是一看一个人， 就是好久不见面， 对，一个人如果好久不亮相，他就是被整容了。 没有，就是说他肯定这段时间这个不太愿意就是告诉大家他在干什么吧。 这女孩跟男子组跟女子组确实不一样。 对，我今天 男子组他就像我吧，我不但不修边幅，而且我就算是那时候瘸了拄着拐，我也可以入镜，也可以上镜的。但是女子组可能真的是一个头没洗，或者是一个眼睫毛没有涂，她今天完全就没有自信。 不是你是二娃老妇嘞， 你 就是跟我这种单身在这个整个市场行情上已经不太一样了。 哦哦，是是是是， 你再帅啊，你再潇洒， 对，但是人家认为你已经 不参加本次活动了。 对，人家要得知你已经是二娃老妇了， 完全没兴趣， 就已经死心了。 对，你就穿个衣服出来就成了啊。 但是 其他都无所谓了。 这还真是，如果人家得知这个韩丽是一个二娃老母的话，他也不会说真的是。 对 对，哪怕是那个韩丽，其实她还没有婚嫁啊，但是她是二娃老母就不行。 我们都 就更不行了，这个。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恋爱会让一个人勤快，而婚姻会让一个人变懒惰。 对啊， 就大家会觉得，哎呀，都这么熟了啊，老夫老妻了，还打扮什么样，对不对？你还不知道我什么样，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样吗？对吧？咱们还至于每次见面约会，我还化个妆啊？那个，我还为你还穿个什么盛装 啊？不，这个 没有那个必要了啊。 这个情趣还是有的啊，但是呢，居家过日子的时候呢，就不会说时时的把首要搁在这方面。 那肯定的了，那我不一样了啊！我这个只要亮相哈， 是， 就是 你还 得对得起我的听众朋友们哈。 给自己的脸配睫毛膏，给眼睛配这个，给那个头发洗完了以后还得配什么样的帽子，这都非常讲究的，是吧？ 是的，啊，这么多年来哈，很多人觉得晚上上班，是不是都没人看你啊？不需要装饰啊。 那我们每天都拍照呢呀。 哎，但真的也要感谢滤镜哈，让我们已经省了很多事儿了。 是。 所以 还好还好哈，一切都如昨啊，我们还是那个样子。 Pink 的这首歌曲叫做谁知道呢 Who knew 1585红到底是谁呢，谁知道呢，如果你想担当的话快站出来吧。 I took your words and I believed in everything you said to me. Yeah, that's right. 这个谁知道这届世界杯最后谁能拿冠军的哈，大家一天每天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场上的比赛的进度，同时呢也在进行着一个预测。 那现在全世界全是保罗，现在保罗多的是啊。 有的人还真是要了解的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分析呢也比较准哈。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原来可能是在其他领域当中的，比如歌手啊，他们也参加一些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活动啊、竞猜啊、主持。其中呢，苏醒同学 啊对，他也踢足球， 他还爱打篮球，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预测当中哈，到目前为止那是非常的准啊。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 说到这个呢，你说这个足球跟篮球啊，其实它也有相通的地方啊，有这么一个小笑话嘛，说这个篮球啊，足球就是质问篮球，说你哎，为什么我总老被别人踢啊，踢来踢去，你怎么老别人老拍着你呢？嗯，篮球说因为我比你大呀， 太冷了， 我老大。老大了我。 其实不管哪一种球类哈，我觉得热爱它都有你热爱的理由，而且它也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快乐。因为有的朋友他就是从事这个，比如他平常就会打篮球，就会像你踢足球，对吗？ 是。 他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啊，就像我们说真球迷和这个 就像我们这种我不敢说自己是伪球迷，但我觉得我不是像你们那样对于足球的这个感知度，因为你们亲自上场踢过嘛，对吧？ 我是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是迷足球这项运动， 嗯哼， 参与这项运动，喜欢踢，但我并不是球迷，因为我并不是说就是，比如说我，比如说有人喜欢这个球星，喜欢的就像不得了了。他如果不行的话，他也自己就睡不着。就是我不对任何一个队和任何一个球星产生这样的，就是废寝忘食的这种感觉，我是不会有的。 这么说吧啊，我是一个电视只会看球赛的，打开电视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啊， 是 就是现在可能大家都会发现看电视的时间已经变得少之又少了。 对， 就是这一次世界杯你才会发现有很多人才到点儿开电视，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哈。 我到点儿都不开呢。 你对你都录着， 我第二天 你都录着， 我第二天再来。 对，无论哪一种呢，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的重新的返场啊，你会感知得到多年前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就是四年了，你还有这样的热爱吗？此时此刻1985哈问了一个不搭干的问题，当然了也是马上就要到来了嘛。哎，咱男足女用11周年有什么活动吗？ 有什么活动 没有？ 你想想啊， 那怎么度过呀？ 7月16号、7月15号是世界杯 决赛， 然后完事儿以后16号让你们赶到哪儿去参加我们的一个活动，那精神头能行吗？ 平静的度过。 大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木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暖着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少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我安心，露珠亲吻着倾听不离不弃，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想放照叫我温柔，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想防护罩将我围 得我很重要，一辈子免不了有烦恼，烦恼却抹不掉你的傻笑。 哎呀，有的人也说不上哪里好，但就是别人取代不了，一个傻笑都可以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让你体会到岁月静好。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岁月静好。 那可不是，你只要是你心爱的人，尤其是他做出傻傻的那种，那你不乐死在你面前，对吧？ 哎，就是那种又爱又气的感觉。 是啊，你比如说你心爱的心仪的人，他冲你这么一下，那你简直哇五味瓶就翻了，对吧？然后你再想一下这个， 你要知道一点哈，就是你想就是卖萌也好，或者是傻笑也好，请注意一下自己的颜值啊。好， 我说了，只要你是在那个人的眼里是有颜值的就行了，他心仪你，你在那儿一傻笑不就行了吗？我并不是说你在所有人面前，那你肯定比不过那个奥黛丽·赫本啊。奥黛丽·赫本在我面前傻笑，跟你在我面前傻笑，那能是同样级别的吗？你想想。 当然了，这个我觉得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哈，就是我们所说的颜值和你看另一半，你爱上另一半，他给你带来的那种颜值，分数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无论如何呢，就是两个人真的是看对眼了啊，就是怎么看都好。所以呢，打打闹闹还是能够继续，但是没看对眼，或者说这个彼此珍惜度不够的话，那轻而易举就散掉了哈。好吧，在这尾声呢，我要公布一位朋友红人的名字，特别感谢他。他说不管了，不管了， 你争红是吧？ 不管了，我时差党。 行， 来秋红， 来 啊， 这个， 他叫做 blue blue。 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对，掉水里了， 后面全是小泡泡。 我没有看到你在哪个国家哈，但谢谢你今天晚上又站了出来，担当红人天蝎，够意思啊！我们一会儿呢会到你家里做客，第二时段也会有暖文章、冷笑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长征，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丰碑，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6月28日至7月3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再度上演，唱响波澜壮阔、不忘初心的雄伟史诗。印青、邹静之、田沁鑫、杨笑阳，国内艺术界翘楚合力打造，指挥家张贤首度加盟国家大剧院歌剧制作，著名歌唱家阎维文领衔实力阵容，再塑长征英雄群像。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看吧，我就知道你要这个笑话我，所以刚才说话都有点不流畅了。 您这提前的，你提前量也打得太富裕了，你这也。 我这叫有先知先觉啊！ 我来没想说什么，我只是很欣赏你刚才那句晚上好。 听着不像是欣赏的口气哈、啊。 很好。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他说他是在这个有时差的地方在听我们节目哈，不知道 blue blue 哦哦哦哦啊是在哪里？谢谢你的登场，而且呢，他还和我们的听友打招呼，在微博上互动的非常好。他对咖啡也是他说，经常在节目里听到念你的名字， 嗯， 咖哥， 咖哥 啊，就是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嘛，就是大家见面嘛啊，都彼此亲切的称呼哥哥妹妹姐姐弟弟 啊 blue blue。 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担当红人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来有请野千带来世界杯期间啊，让大家很不容易笑起来的冷笑话。 这有什么很不容易笑起来的？刚才继续说刚才这个足球跟篮球的区别啊。这个同事 A 啊问同事 B， 你觉得篮球和足球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啊，这回问的是共同点。这同事 B 呢说。这个嘛，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哎，怎么会因人而异呢？嗨，这个，你比如说对于我而言吧，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老婆两个都不让我看。J Fox， Kanye to the。 Last night me and my dogs were hanging out, tired of being cramped up in the house. We were simply celebrating life. Off from work today, so it's alright. But all those up and downs had me in a twist. Started dancing with this model chick.Every record became my favorite song, and that is all that I remember. I had one too many drinks and ended up at the embassy with this pretty little thing from Memphis, Tennessee. It was a one night extravaganza. When I woke up from last night's savage. Dressed and got up out of bed, but not before I called for me a cab. Hungover from all the drinks I had. Now I'm telling my story to you. Everything that I remember, 'cause I had one too many drinks and ended up at the embassy.This Tennessee, it was a one-night extravaganza. I had one too many drinks and ended up at the embassy with this pretty little thing from Memphis, Tennessee. It was a one-night extravaganza. Hit four. Knowing I can't afford to get more. Here's a broken, get tricked by one bottle and sip slow. Or leave the club now. Do like I did, come back when you get dough. A fish stick. Now we messing with lobster. We messing with Grammys. We messing with Oscars. You messing with that dranky drink. Plus you puffing on the stank, you stank. In the morning you gon' draw a blank. The hotel said y'all was on one. My girl wasn't on. I picked the wrong one.Steady talking about I ain't like them other girls. Well, tonight, I'm trying to find them other girls. Bring their own rubber girl. Never meet your mother girl. You know they love it when you love them and they tell their friends. Oh, that's right. I had one too many drinks. I had one too many. You know they gon' blame it on the drink. Ended up at the embassy. Excuses go as 呵呵。 你和谁喝呀？还呵呵，跟哥哥呵呵是吗？ 我这是口渴的呵呵啊， 行， 不是口喝酒那个喝啊，就是说你这冷笑话让人呵呵啊。当然了，都过去了啊，22:41啊，有请大家和我们的红人 blue blue 哦哦哦，还有大家呢一起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挺有指导意义的哈，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啊。那我遇到吗？ 你也遇到啊？不是搞对象的 啊？那我 跟爱情没关的。 好，哎，这是真是凤毛麟角的一篇文章。 你得了吧， 这个是常年的跟爱情有关。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人永远别在烂事上纠缠。有一位律师朋友是专门受理离婚案的，每年处理大大小小上百件案子，见过形形色色为了离婚撕破脸皮的男女，其中有一个女人令他印象深刻。离婚是男人提出的，女人一直不答应，两个人僵持谈判很久后，女方才松口答应。本以为离婚手续办完这件事就算完了，但因为20,000元两个人大打出手。原因是男方向女方亲戚家借了20,000块，可男方死活不承认，女方一气之下就将男子告上法庭。法庭是讲证据的，女方拿不出借条，更拿不出转账记录，最后婚是离了，但是钱并没有拿回来。女人气不过，上诉到上一级人民法院，但仍旧维持原判。她心里憋着一口气，总想把这口气出了才算圆满，男方越无赖她越要上诉。为了这20,000块，她花了5年时间，不去上班，不去照顾孩子，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花在诉讼上。律师朋友说，女人之前是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一个月收入就有20,000，可就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整天纠缠在这件事儿上，最后丢了工作，放弃了生活。有一句话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如果你和烂事纠缠一辈子，那么你也将永远活在垃圾生活中。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就是一辈子和烂人死磕到底的。李雪莲是个农村女人，为了套房子商量和丈夫假离婚，不料丈夫却把假离婚变成真离婚，趁机和发廊的小姑娘好了，结了婚。李雪莲上法院起诉前夫，要求前夫离婚并和她复婚，最后自己正儿八经的和这个混蛋丈夫离婚，结果当然是败诉。李雪莲去找前夫理论，前夫怒骂并当众嘲笑她，说她不是李雪莲而是潘金莲。就因为这句话，李雪莲决定再次起诉，一申诉就是10多年。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完全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却因为一件烂事儿，一个烂人纠缠了一辈子，也过烂了一辈子。不和烂人烂事儿纠缠，远离垃圾人，是一辈子需要引以为戒的事情，有时因为一个不注意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们曾经在很多新闻里都看到一些由于两个人争执最后导致非常不幸下场的事情。生命诚可贵，可烂人并不觉得，这样的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负能量，易怒、暴躁、仇恨、报复、无知，充满戾气，因为你一句话一个动作，他就会夺走你的性命。太多太多的事情举不胜举，任何时候都别高估了对方的人性，低估了自己的危险。你用嘴巴讲理， 他用拳头玩命。所以千万不要在烂事儿烂人上纠缠，跟他们计较只能拉低你的智商，跟他们对话只能拉低你的层次。别和喝醉酒的人吵架，避开满身戾气的人，遇事不要总想着出一口气。惹不起躲得起这句话不是胆小怕事，而是一种睿智。被渣男抛弃分手，你要想的不是去他公司闹事儿和他撕报复他，而是应该快速离开渣男，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去吃饭遇到流氓朝你吹口哨，你想的不是如何怒骂他们，而是应该加快脚步，以后别来这种是非之地。被他人诋毁攻击，你要想的不是如何抓住他们的把柄去诋毁他们，而是做好自己，争取早日脱离这个圈子。千万不要逞一时之快，让烂人有接近你伤害你的机会。人生苦短，时间有限，你的人生应该和有意思的人谈恋爱，和爱的人结婚，做喜欢的事情，过舒服的生活，不为烂人纠缠纠结，也不为烂事儿纠缠。你要懂得躲过这些，去做真正让你觉得阳光明媚开心有收获的事情。愿我们共勉平安一生。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 叫人为难。你的 在现场翻唱的《袖手旁观》啊，这也是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老歌了。今天晚上第二十段的暖文章、冷笑话都已经过去了。 是，这个人人都可能碰上的事情啊，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垃圾人、垃圾事儿啊，垃圾人、垃圾事儿，你们千万不要对此而纠缠。纠缠的话呢，怎么说呢？太不值当了。对吧，就简直是我今天放的第一首歌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嘛， life wasted 就是浪费生命啊， life wasted 是绝对不可干的这种事情，对吧。 因为生命很宝贵，时间很宝贵， 对，尤其是这个在你开心的时候，比如去酒店饭店吃东西哈，然后邻桌可能有一些可能遇到一些心情不好的人喝多了哈，跟你一起争执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他们纠缠，对吧。这个时候就真的是不是说你胆小怕事儿，而是不希望自己的状态被他们影响到哈。 对， 就是能躲则躲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时候是男生女生啊，男人女人一块儿出去吃东西，很多时候就是女性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哎，就算了，就一定要压住这个火，对吗？ 是啊。 男的有时候喝点酒啊，就容易这个状态一下就嗨起来，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周围的人把他给压下来啊，千万不要让事情越演越烈。 对、 啊、 这种事情在文明社会啊，然后文明制度下，你是绝对不可以轻举妄动的啊、除非他是正在做一些就是违法犯罪的这个众人都要去制止的事情的话，那是可以的，也大家群众一起上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如果就是因为两个人的互相的冲动，就这种在这种咱们的这种制度文明下是绝对不可以这么干的。这么干的话，你知道，大家也不用多想，你要知道自己付出的代价啊，谴责怎么怎么样，重责怎么怎么样，是吧？这个付出代价你是根本赔不起的。 好的啊，这个时段呢接近尾声了，我们也再一次谢谢今天的红人。而且他说他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就是想着这个鱼吐泡泡的感觉。 对、 啊、所以我们尤其是你哈、啊、给他演绎的非常的到位、啊、 一看就是这意思。嗯， 他叫做 后面那些什么呢，那是他美的直冒泡，对吧，美的直冒泡的那些泡泡都出来了。好，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转个身，让比赛开始，让节目继续进行。 比赛开始呢，就是指这一场哈，在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啊，应该是超级精彩的一场哈。 是。 To see you. know there'll be times you will feel all alone. I will share with you the words my father said. You're never far. I will be where you are. And when you come to me, you can bet I will open my arms. Welcome home, you. I know you by name. How do you do? I shine because of you today. So come and see them. Tell me how you are. I know, son, it's good just to see your face. Just to see your face. When I left home to be who I am, some people said, no way.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我爱斑马线》。 斑马线，斑马线。条理让的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爱心的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顺顺喜顺，平平安安， 你远我望，日月星辰。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1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新女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88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我们的 LOCA 制作者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 啊、关注的好。 嗯，我们再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哇哦， 啊，是 EDC 啊， 陈冠希 是、 啊。这个他自从做了爸爸以后，真的是变化太大了哈。 啊，陈冠希也当爹啊， 给全世界全呈现了这个炫娃、嗯、啊，绝对是那个炫娃狂魔哈。但是，人生经历过低谷哈，他在往上再重新有他的奋斗的时候，其实那个意义更不一样了。 当爹的当爹，当妈的当妈妈，都为人父母的心了嘛，然后对。 好吧，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担当我们的红人。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听着我们的节目哈。他之前就说了，在时差上和我们是有一点的不同哈。 嗯， 23:03，欢迎继续听974。 课堂上老师说写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握着笔想了千言万语，最后只剩心虚，写不出骄傲的字句，写不出满怀的期许，写满了很多疑惑和问题，写满年少的身影。坐下吧，一起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跋涉光年的距离，我写了很多的问题，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听着怎样的歌曲，小心翼翼学会长大，头破血流了吗，奋不顾身了吗，做了喜欢的事吗，能不能找到他，陌生世界虽然很大，一个人也会好吧，习惯寂寞了吗，孤单声音不再害怕，呐喊就有回答，

接着说咱们的音乐哈，接着说咱们的歌曲，刚才这首荡气回肠叫 In My Mind， 在我的脑海中，来自 Heather Haley。 这个但是我如果一不说音乐的话，那马上这主题就会那个交代给什么呀，交代给世界杯，交代给现在法国对秘鲁的这场紧张的比赛。这秘鲁 秘鲁啊， 秘 鲁， 对对，秘鲁，秘鲁是便秘的秘，不是秘鲁，秘 鲁 啊， 秘鲁啊，这是目前法国对秘鲁的一场比赛当中进行到12分，但场上比分呢还是0-0啊。我们还是要回到节目中，刚刚呢我们的红人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他是在欧洲，在荷兰读书啊，现在呢是那里时间的下午5点钟，他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听男左女右，一转眼好多年了。这个说到荷兰和这次世界杯呢又有点小伤感哈。 哎，你要是有荷兰队的话，有很多队都可以被他克住的啊， 对， 比如说好像是一些技术流的他不怕，他用他的那个自己的全攻全守，就是狂野的踢法啊，应该是 OK 的，而且他也有自己的脚下 怎奈啊， 对，但是他没来，所以有很多技术流现在又在那个球场上驰骋着。 既然在荷兰哈没有这个世界杯，当然也会有看世界杯的朋友哈， 对， 可是那种心情就不一样了，估计他也没有看哈，所以今天晚上能够抽出时间呢来担当红人。 OK， 在叶谦那首歌曲之前呢，我带来的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我在未来等你》 啊，穿越的。 对啊，我们老说其实成长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变化，如果暂时的一些烦恼啊郁闷解不开的话呢，把心移到未来去。下面带来一首很红的歌曲哦。 一种微笑能驱赶所有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 柔软像棉花糖，想一口咬下去， 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相信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 在想你， 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 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 相信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 Oh baby，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拉钩上吊100年必须变好，一言为定，谁被心记忆 画个圈圈诅咒你。 Oh， 其实我超级讨厌你， 世界从此以后不能没有你，拉钩上吊100年必须变好，一言为定， 打了个喷嚏， 其实我在想你， 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 冬天下雪拥抱着你， 春天下雨陪我做屋檐， 夏天陪你吃着冰淇淋，秋天落叶上吊100年不许变好，一言为定，谁被心记忆 画个圈圈诅咒你。哦，其实我超级讨厌你，yeah， 想你，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这一生与你纠缠不清。 这种节奏本身就是能让人很开心的嘛，对吧？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每一个人都想统治世界。这个 谁呀？ 每个人其实他都想怎么说呢 ？Rule the world， 这其实他就是，你说轻点啊，这句话就是给世界定规矩啊。那但是呢，你其实这句话的本身的它的本质的工作意义就在于这句话挺狠的，叫做统治世界 ，rule the world， it's my rule。就是我，全世界都是我的规矩，我来定规矩，那可不是嘛？您就是想，您就是想当全世界的王嘛？这首歌曲最早也是来自 Tears for Fears 他们的原创歌曲，然后也是由他们来唱出来的，并夺得了当年的那个格莱美的奖，就是因为这个词，就是因为他这个词是非常的犀利的，所以呢。曲调呢又是如此轻松，现在呢让这位仁兄啊，叫做 Sunshines 这位仁兄，这个组合把它又给改成了雷 鬼节奏，就叫 reggae 节奏，那就更轻松愉悦了啊。词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犀利，但是呢，歌曲呢又是曲调又是如此轻松，所以这个歌的迷人之处就在这里。Everybody want to rule the world。 对，而在此之前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它是来自金南岭和李俊佑演唱的《超级喜欢你》。我为什么说它是一首迅速让很多人朋友喜欢而且很红的歌呢？因为它其实实际上是在4月份的时候才问世哈， 才两个月。 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些视频软件哈，大家每个普通人都可以用其中的音乐哈，把你生活里的场景呢配在其中。就是每当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在某音上就能看到是很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一面。 嗯， 超级喜欢你嘛，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用了短短的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这个副歌就会让很多朋友耳熟能详了。 嗯， 所以现在音乐的传播的方式哈，已经不再是拘泥于曾经的我们看一个 MV 是吧，拍一个 MV 啊、然后在电台打榜，嗯，已经是开始换了更多元化的一些东西。 那种多元化其实就是曲调就是旋律，在之前 我觉得是轰炸式的，短时间内轰炸式的 旋律是似曾相识的，因为以前有肯定也出现过类似的这样或那样的旋律，然后就一句一句的这么排列的唱的，是很顺嘴的就这么唱出来的。这个就是让我感觉是起码听像类似这样的歌不下2首这样，所以旋律是相当病毒的在脑子。 但是过去你只是在听，你没有一个脑海中的画面。 对，这 人们对于画面这件事情呢，它的这个印记啊就会很深刻。所以你在这个某音上玩这个视频，然后看大家拍的这些东西，哎，每当这种音乐响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幸福很美好，然后从而呢也记住了这首歌。 对， 包括有很多以前过去的歌曲哈，也因为这个视频软件让更多的朋友又重新来听它。所以音乐的这种像就是多年前和现在的这种穿梭感，在这样的视频当中总会给你一些，就对于我这样每天听歌的人来说，我都会觉得很奇妙。 嗯， 就有的歌曲原来你不觉得它有多就是刺激你的耳膜，哎，但是为什么加上这个画面加上这个故事以后，哎，一下子变了感觉了。 现在还有很多歌曲它采用的方法就是不厌其烦的重复一句，从一开始的主歌就开始了，然后就副歌更不用说了。所谓就像病毒一样侵入脑子嘛，就所谓病毒歌曲就是一直唱啊，就是这么一句生生给你唱到脑海里啊。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apple pen, 这类的，或者是我是真的啊，像你，我也真的，全是这种哈、 啊。 不过我倒是怎么说呢？这类歌曲就是一类而已，但是不能说就整个的用它来占领整个艺术体系，那是不可能的。 对，音乐的世界也是很宽泛的哈。我觉得短小精悍的生活节奏很快，大家喜欢简单的，然后能够瞬间把你的心情捕捉到的，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对吗？下面这首歌叫做《你在烦恼些什么呢》？6月底了，而且夏至了，盛夏光年来了，别烦恼了。第40段见吧。 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恨。

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周四的北京晚上23:32.4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工作男左夜间开始，因为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今天的男左女右就要结束了，所以11点、 哎、 对于11:30以后的时间段，对于我们来说，我通常管它叫坚挺时段，因为听最后半个小时的朋友们确实都是挺坚挺的。 你原来是非常不建议我说什么最后啊，就显得很比较低落哈。 对对对对，但是你这是大日子的最后，我这倒还好，只是针对一个节目最后半小时啊什么的。 是，此时此刻呢，定格在夏至，2018年夏至的第四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很高兴的告诉大家，1585红这位在荷兰的红人，已经让我们的外场达到了128条，圆满完成了120家的任务。 对， 而他的名字叫做。 啊 blue 配着这音乐挺好的。 blue 跳舞吧。周末生活马上就到来了，但是这个周末呢，对于很多要参加中考的朋友来说哈，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希望这个参加中考的同学还有中考的家庭的朋友们哈，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放轻松，取得好成绩。

这几天每到这个时候哈，就很稳定的、很固定的出现了卡朋特的 音乐。卡朋特，对，在临睡前听卡朋特还是一种享受的。卡朋特的嗓音可以让你，就是欣赏缠绵很久，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耳朵缠绵很久， 温润，特别的温润。 这首歌是来自他们79年吧，应该是 Superstar。 我才两岁， 对，79年 Superstar， 非常久远的歌曲哈。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哪一首歌会在这个夜里会触动到你哈。山葵丽朋友他说，今天真的很沮丧。刚好到家的时候听到那个点儿，应该是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些什么。 这歌能让你沮丧成这样？ 没有没有，他是觉得今天很沮丧，然后刚好听到那首歌，没有不会就是消失的绝望，对，他很给人宽心嘛，歌词 还好， 听到这首歌感觉真的很好。那我就在想，刚才卡朋特这首歌也一样，从1979年过了这么多年哈， 是的， 一定也有一些朋友在听到他的时候会想起一些和他相关的记忆。 哎，事隔多少多少年以后，几十年以后，又有三个小妮子，那个时候叫 SHE 啊，忽然又展现出一首当红歌曲，也叫 Superstar 啊，但是那已经是你是电，你是光，你是电了，那时候已经是如此激烈的 Superstar 了。 对，很多女生，尤其三个人到 KTV 的时候，是很喜欢一起啊吼那首歌的， 对， 觉得很过瘾。时间到了23:45了，我们到了第40段呢，经常是会三首连放，为了让大家能够进入梦乡。blue blue blue， 哦，你在丹麦啊？不，应该是在荷兰哈，那也是在快吃晚饭之前的时间，还是继续待在那里。其他小伙伴要是困的话呢，就早一点睡吧。少年锦时，赵雷。 其实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敲响了日落， 敲响了日落， 哎呦路越过山坡， 哎呦路越过山坡， 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贪玩的少年抱着漫画书放手，陪我入睡的 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第二句一下就水了，这事儿闹的， 这是艺术与生